北京时间22点整。 镜头前最亲切的笑脸，每个场景都映入我双眼。 大家好，我们是 DJ 48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欢迎收听快车道三位人活，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老车。 哎，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听众朋友和自己爱车的故事。 都说买车要值，尤其是选择咱们家庭用车的时候，除了车型本身质量之外，听众朋友关注的点其实还是非常多的。 没错，作为消费者嘛，咱们关注点当然要多了。现在大家伙关注的像外观、内饰、配置，尤其是高科技配置，很多的朋友们都在选车的时候把它放在了首要的这个需求的位置。比如我们今天要采访的这位车主，他的车型呢是广汽传祺的 GS4， 售价区间是7.38万元到11.58万元。这台车呀，就是属于外观好看、配置齐全的这一种。 说到这儿呢，那我们就来先听听车主杨女士是怎么介绍自己爱车的。 大家好，我是在春节前吧，然后买了广汽传祺的 GS4， 这车其实刚上市的时候就买了，当时就觉得价格特合适，直接选的是自动尊享版。我觉得一般咱们女生买车都是那个要求外观的，我觉得这个颜值挺高的， GS4 的外观特别喜欢，整车呢我觉得挺有运动风格的，尤其是尾灯亮的时候，我觉得挺特别的，跟别的车挺不一样的，轮毂也好看。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我是张杰的粉， GS4 刚上的时候吧，我就看了直播，张杰现场唱了一首歌《爱的传奇》，特别特别好听，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偶像的力量太大了，就心里就想我就要买这车。后来到了这个店里试驾了一下，觉得开着挺舒服挺好的，销售小哥也跟我说什么配置啊、发动机啊什么的，好像是爱信 6AT 变速箱，其实他说这些我不是特别懂，但是当时我是叫我爸陪我一起去买的，我爸说这些都挺好的，动力也好，然后变速箱挺可靠的，然后就一起嘛，我们一起订了这个车，开到现在快3个月了吧，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好多配置我觉得都挺实用的，比如说我常用的一些大灯啊、雨刷，还有咱们这个后视镜防眩目功能都是自动的，还有我最最喜欢的就是无线充电功能吧，就是手机随便往那一放就能充上电了，我觉得这个功能特别给力。后排说的话就是空调、出风口、USB 这些都有，然后也很人性化。有一次我同事坐我车，然后他就说他看了我这些功能以后就说这车买的挺值啊，连他的卡罗拉都没这个功能呢，因为女生倒车什么的都有点困难， GS4 这车有那个全景的倒车影像，我觉得有了这个之后我就停车就方便多了，不用再害怕了。自打买了这个车吧，好多朋友也会跟我聊聊车方面的东西，他们也会问我多少钱买的，反正我就觉得当时买挺值的这车。 感谢杨女士的分享。 是张杰的粉丝啊，那难怪这么喜欢 GS4 了。 哎，那你要是这么分析的话是不够全面的。关键呢还是 GS4 的车型打动了杨女士。你看看呢，他最后他都说了，他觉得这台车超值，对不对？ 还真是啊，和同价位的合资车型相比呢，其实传祺的品质一点也不差，而且配置啊确实高了很多。 另外呢要提到这台车的颜值啊，那也真的是很可以的。我们很多媒体的这些朋友们都在聊天的时候说，广汽传祺这些年在做设计方面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的，也确实把这种独立的设计和美学融合得很好。 这个杨女士车型的回头率其实也就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嘛。 还有呢，广汽传祺 GS4 的售价区间才7.38万元到11.58万元，这么高的性价比我们是比较推荐的。今天杨女士带来的分享希望可以对您购买 GS4 有所帮助。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 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启动，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是老车。 嗯，今天非是不可，我们跟大家聊一聊一台广汽本田的冠道，而且我们试驾的是370 Turbo 的顶配版本， 对， 2.0T 的那台 370，代表的是370牛的扭矩， 最大扭矩。370 Turbo 老车是开过的 啊，对，那次试驾就是开的就是这个，那时候还没有 1.5T 呢，只有 2.0T。 然后一水老师开过的是 1.5T 的， 嗯， 1.5T 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在一个不算太长的一个广场当中，斜着给你放出来大概有几百米的这么一个距离，说这个能够完成0到100、100到0的这一趟。然后当时都还想，这么沉的车 1.5T 别到时候自己上去之后拉了后腿，然后跑不到100停不下来，就出了赛道了，就出了场地了，可怎么办？ 但最终呢 还好，9点多秒吧，还是8点多秒，反正 1.5T 那款车型也挺猛的。而且就大家别看这个冠道大，实际上它并不如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中型 SUV 做到这种级别这种尺寸之后，它就自重就本身就很大，它其实跟一台中级车或者说一台这个中型 SUV 其实真的没沉太多。 1.5T 的车型我记着应该是1.7吨左右，然后 2.0T 的车型应该是在1吨9， 也将近1吨9。 其实冠道对我们来说应该不算是一台陌生的车型， 正好 1.5T 2.0T 的这个两款不同的排量的这个车型都跟大家好好说的说的，因为冠道在上市的时候确实给我是那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是， 起码我拿到这个版本的车型，因为是属于冠道的顶配嘛， 嗯， 我在这台车型上看到了他们很倾向于行政车型的这种考虑。首先，顶配车型它装备了这个老板键， 对， 照顾后排空间，电动的遮阳帘照顾后排空间，后排中央扶手放倒之后有独立的媒体操控区，然后包括空调的操控区， 嗯， 我觉得这些无微不至的关怀还是也。觉得希望现在很多人对于 SUV 的关注度，那么可能有些人会关注到偏行政的这个用途。起码在这台车上我看到了很多这样的细节。 对，首先用咱们这部分时间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再次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冠道没有七座。就是当时在上市的时候，人家设计师也是非常坦诚的说，我们一开始想设计七座，但是发现大家的需求以及我自身的这个车辆的尺寸之后，发现七座并不能给大家每一个座位坐得那么合适， 是， 所以我们就放弃了最后第二排的这个 座椅， 两个或者三个座椅的这样的布局，那变成了一个大五座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同时呢，也可以想见的，你看本田的本身的这个地板就是平的， 对， 不管它是四驱还是前驱， 嗯， 再加上它的这个后备箱那个容积，再加上1.9米的这么一个车宽，所以冠道在车内的空间的营造感上非常的出色。 嗯，其实我特别想说，冠道的后排的座椅啊，还能再放倒一 角度，再歪一点，就再往下躺一点， 就是我希望把那台那个座能够换成类似于躺椅的感觉。 就是它的后排角度再可调， 不 就是再要再往后， 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涉及到 侵占后备箱空间， 不是那都不是问题，会涉及到一个安全问题，就是安全带。 哦， 你躺着时候的安全带的这个离你的这个锁骨， 那就要重新设计， 太远了，它会起不到。 因为迈巴赫是有这种设计的。 这 我苛求高了点，因为你知道吗，它的后排就是完全，我起码可以不用考虑那么考虑去腿部空间。如果说真的是坐在右后方的话，我把前排的座椅往前挪，那腿部就可以伸得很舒服。 我天哪，就 这样后排就我还能坐上一个躺椅式的结构，可能会更舒服。可能是我是有点奢求了， 跟厂家建议一下，给你来个红城定制吧。 啊，那我直接跟好吧， 这不就完了吗？解决了。 啊，今天跟大家聊广汽本田的冠道，如果有后续的什么类似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向我们询问啊，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即可。稍后我们会把我们对这台车的一些具体的用车感受跟大家再罗列一下，也希望能对你选车的时候有个帮助。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总想住你的毡房，总 量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 八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快车道，欢迎回来，非是不可。今天跟大家聊聊广汽本田的冠道。 刚才你们都说了，我呢说一个我的两个观点。第一个呢是大，第二个是静。这是开过这个车之后的， 这是 2.0T 的对吧？ 对对，这是两个给我最深的印象。大呢，刚才我们其实都已经笼统的说了一些了， 是 车宽这大，轴距这也大，空间别说了啊，那后备箱那个空间，还有那后排腿部空间，那就不完全不用调的时候就 你要说它后备箱空间也并不一定特别大， 但是 对比较规整， 你再算上它的后排腿部空间，我的天， 主要是后排 那就没无敌了。 我觉得冠道是在这个中型 SUV 里边真的 是吧？这确实这点营造上，在空间这个大的营造上，我觉得冠道是成功的，至少满足了一个中国人国内这个需求。你坐进去没有一个人说哟这车好小好憋屈的话，不可能，反而取代的都是惊叹，我的天太大了吧，就这种。 这点没错， 对，这是我这个冠道给我的第一感觉。再一个说到静，静是指什么呢？就当时在开这个车的时候啊，我们在那个停到路边了，当时开的是什么呢？开的是那个把座椅通风打开了，因为那时候还热。这个车我要没记错的话，它应该使用的是双层的夹胶玻璃，隔音玻璃。 对，它的那个 是吧？ 侧面的那个玻璃很厚。 然后那个当时停在路边的时候，发动机是怠速状态嘛，没熄火，开着座椅通风，开了空调大概是2档，一档。当时我们就我两个人，我们就在说，哎，什么声音？就像一种就是嘶嘶的那个电流的那个酥酥的那种声音，就唰唰。就找说是我们手机谁的手机在颤，然后或者说是什么外面传过来 通风的声。 对，找了半天我们没有找到，最后找到了是这个座椅通风那个工作的声音。 是风扇转的声音，然后传到了车厢之内。 对，就说明它这个外界的声音啊，就完全就是给你隔绝这种。 这到时候听这期的听众朋友可能觉得你们收钱了。 没有，这真是这样，你可以去试一下。对，你说你 这确实 啊， 因为 但是一般来讲啊，你要说本田的车隔音，哎，这事儿， 它这台车我因为我当时它上市的时候我还着重看了一下，它在很多的地方加了这种隔音的阻尼，包括它在轮胎里边还加了一圈， 没错， 是这个是真的， 就它降低这个噪音的这样的一套东西， 这叫 NVH 对吧？ 对， 它在这套里边它真的是下了功夫了，就是所以说给我们最终直观的你在开这车的感觉，包括你在行驶的时候那个，或者就尤其是当你要享受舒适和安静的时候，确实能给你这种 感觉。这个仅限于 2.0T 啊 对， 1.5T 的相对来讲，因为它的这个排量小，所以每一次起步啊，包括每一次这个试驾的时候，都会觉得，它的噪音肯定要比 2.0T 要大，这是大家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 老车开的是 2.0T， 对对对， 我们也开的 2.0T 对吗？其实有一个问题，它的安静是体现在隔音部分的，但其实它有一样东西让我还觉得挺，怎么说？我觉得挺奇怪的，就是他这台车坐得很大很舒服，但是他的发动机的声音，包括发动机水箱循环的声音，包括那个涡轮工作的声音和那个嘟嘟嘟嘟嘟嘟的声音，它会传进来。 这就是在走正常走 就正常行驶的时候，我觉得它是留了一部分设定来这样做的。如果它的隔音做的已经很好了，但是这台车开，我要是听这个声音，我不看那么大台车，我跟你讲，我还挺有驾驶激情和乐趣的。但是我坐着这么大一台车里，我又有这样一台发动机的声音传进来，让我心里面内心有一点矛盾。就是你说我应该快点开它，还是应该舒服的去开它呢？所以我在这一块我自己画了一个问号，我加了一个怪字。我不知道当初他们为什么要去这样的设定，但说句实话啊，这台发动机的声音真的很好听，是我觉得我开过这么多 2.0T 的发动机能把这个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这个声音传得恰到好处的，能够点燃我有一点驾驶激情的状态，又不过的一个状态。而且我还专门找了一个封闭的路面，我测了一下这台车的加速能力。就是说到这儿，说到发动机，我就说一下这台车的加速能力。我踩到170，碍于场地的长度的限制，我没办法再踩下去了。但是以它的这台劲头的话，我估计奔向180到200的速度可以的。 就充分说明了这辆车的动力储备是很足的。 嗯，没错。 而且为了能够更加和蔼的开这台车，我采取了一种非常极端的方式，就是在城市里边长期 ECU 模式，小绿树叶展开。因为这个时候它的油门调教就调得没有那么灵敏了，就是可能节气门开合的什么就调得没有那么残暴了，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哦，我可以尝试深踩油门了。要不然我始终，我就是在普通模式我踩这台车的时候，我觉得油门我都要含着点，因为这台车很愿意往前跑。可能另一方面就得益于它的变速箱，九 AT 的变速箱。然后如果说这个九 AT， 我再说一句啊，我把发动机和变速箱这块，我把我的想法说完。我跑了一趟，应该叫雁西湖，去了一下北京一个特别偏远的书屋，叫梨苑书屋。我大概往返 你收了书屋钱了？有可能。 我跟你说啊，你们最好别去，去那儿吧，要走一段非常曲折的盘山路不说，然后还要去有这些偏就是沙地的这种路面。但我挺凑巧的，正好了开惯道，我还体验了一下整个的过弯。这我等会儿说。它9AT 的变速箱110左右到120的时候 9AT 就挂上了，转速平均停留在2000转左右，1700-1800这样。 是。 然后我再说我去梨苑书屋的这段路，那段路啊有很多的这种盘山的路，起码要大概走上7-8公里吧。大左弯 不见了， 大右弯，上山下山的路，所以是我觉得我凑巧踩了一条非常适合这个车辆的这个怎么讲叫测试车辆底盘的一条路， 盘山路嘛， 刚修好的路面不错，那么确实还挺好的。但是这台车给我惊喜的地方就是它的底盘的悬架调的还是挺稳定挺扎实的，整个的盘山的路面30公里每小时，侧倾不是很严重。特别好玩是它过那种坑坑洼洼的路面，它就很悬，然后但是在过山路的时候，它又没像我让我感觉到那么软，这就是我对它的底盘的评价。就整体让我开起来还挺舒服，我挺长时间没开着这么喧呼的车，然后还在山上转，给我还留下挺深刻的印象的。 评价还是很高的。当时我们在试驾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山路，基本上是沿海的路嘛，直道偏多，所以着重体验的是它的一个整体加速。就是你刚才说发动机，其实大家那时候大家对这台发动机有着一个特别愿意去追根溯源的这样的一个探求。这台发动机呢是跟本田的 Type R 是同宗同源。所以那台 2.0T 大家都知道非常的暴力， 我这台也很暴力， 对，它就是跟那是同宗同源的，所以最终它能够装到冠道上面，再配上 9AT， 有着这样一个非常， 但是别忘了它的代号是 C 而非 K20A， 对，它就是比那个 CK20 多了一个，它俩确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这是平民版的， 那个 C 实际上就是咱们国内就是 China 的意思。 所以说大家就是如果你有机会试到 2.0T 的冠道的话还是非常棒的。 但我说到底啊，你要是说非要开回来的话，这台车倾向于城市的驾驶，我还是推荐一台 1.5T 的。第一，价钱更合理。 22万就可以买。 对，第二，在城里边开也不会那么燥。就是这台车我在城里边我不敢开运动模式，我因为它车大它宽，我心里边总还是多多少少。 那别人不敢近身啊。 对。我今天早上一脚刹车， 这就是我跟你说， 还是自己的问题。 听众朋友们， 心态 听到这儿就应该能明白了。 对，就是价格 是不够。鸿城总是这个，就是不是总是，就鸿城这个坐惯了，像劳斯莱斯、宾利都是司机在开，他总是坐， 别 是吧？是这种的。 我可能现在是我对动力储备高的车，就总想尝试着去想去加油，但是这个路面又不允许。 你说的是踩油门的加油，还是去加油站的加油？ 一语双关，你踩的深，油加油站你不得长跑跑吗？ 对，一会儿我们也谈到，应该能够谈到这个车的一个整体这几天的一个油耗的一个表现。 所以说这台车大，然后安静，动力强，变速箱也很聪明，然后底盘调教也比较扎实，这是目前现在我们把整个的使用报告总结归纳的一个情况。我们休息一下吧，回来之后我们也简单的在给大家归个底儿，做个总结什么的。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命等一分不假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快车道，欢迎回来，非时不可。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广汽本田的冠道，最后我们做个总结吧。 总结首先一点是还是觉得不错的，就是它的这个每一个门的开门角度都很大，不管你是上车下车还是有老人啊什么的，就虽然它是个 SUV， 但它并不是主那种越野的 SUV， 说白了就是一个很城市化的 城市， 可以当做一个 MPV 去开的这么一个车型。但反过来，正因为开门角度大，所以说它的门相对来讲都很厚重。 对， 在这个使用当中，如果是小孩啊老人的话，可能还有一些比较费劲的地方 啊， 在于狭小的车库，本来这车的车宽，对吧？所以这一点就没有奥德赛方面了。有电动侧滑门，你再怎么这个宽大的这个门，你怎么着它都 占空间， 侵占空间 啊。 所以这是一个又好又坏的地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特别牛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后门，我在它上市的时候就发过朋友圈，手肘的这个地方 啊，有一块 有这个真皮包裹的， 有一块小真皮给你垫着， 这块特别的贴心。这当你使用的时候，就是你不用把手支在这个门板的这个硬塑料上， 对对对， 你完全可以就是有一个更舒服的坐姿，让你的这个肘部，不管是左边还是右边，都有一个很好的支撑。我觉得这一点很棒。 来，老车， 我来。这车也是刚才在一直在想，它到底哪一点还不太尽如人意？比如说，我们稍微苛求一下。后来想一想，可能这车的颜色，我觉得选择太少。我刚才真想这一点。 给你做个葱心绿你买吗？ 有可能。你看啊，我跟你说，现在就我要没记错就仨色， 白色、 白的， 然后 金的， 还有 黑个红啊，对，还有个 黑， 还有四个颜色， 有红， 有个红色， 我从来没有见过。 就有我当时试驾车是有红色的，就那种枣红色，类似于 就是暗红色。 对，我觉得可能这个颜色上面是不是稍微少了一点？ 就是这样的车吧，我认为是它可能没有。如果说你出很多颜色的话，大家可能不太会。 但最起码我们常见的另外那种银色它没有。 银色有啊， 有灰色， 有 啊， 有灰色， 银灰色是有的， 那是 1.5T， 可能偏灰， 就是有点像金属灰 啊，那就是这样说来还也不算少了啊，有五个颜色， 就是它的颜色很稳重 哦， 它不出跳， 2.0T 确实就 是吗？ 确实没有灰色， 对，所以就当时这个可能也不太重要了。再一个就我觉得这车，说那个电子挡把那个，我觉得那个好实用，为什么？就是说你。在踩着刹车没有还在挂 D 档的时候，你突然开车门了，它会跳到 P 这是电子档的一个优势吧，就算是。 对， 这样的话不会容易有些误的操作，你不会造成 容错率很高。 一说到这儿又想起那个笑话来了，之前大家听过的话自己翻，不在这儿再说了。 对，一个观致一个关于这个 豪华品牌 宾利， 对对对， 就。反正这台车让我感觉真的是综合度挺高的，可能是我不喜欢这么大的车，我总觉得还是心里边我操控不了这么大的车，还是稍微有一点涩涩的感觉，但是这台车上我找不出来毛病。 对，就是很均衡嘛，给我们的感觉确实是这样，比较均衡， 而且空间确实大。 对，这确实毋庸置疑。 现在加价吗？ 这 1.5T 能提到车吗？ 1.5T 的是送装饰，然后平价销售。2.0T 的应该也是平价销售，但是得加装饰， 得等多长时间知道吗？ 1到3个月吧。 这北京市场是吧？ 对，这是北京市场。 所以说冠道这辆车火，很多人买，我觉得相信也是消费者对它的关注度比较高。至于产能的问题呢，我们还是希望说广汽本田看看能不能稍微提一些，别让消费者等太久。 我们其实也特别期望，或者说真的不希望看到以后什么呢，就是说这车我们越往后提车的车主跟第一批前面提车车主发现我的车跟他的车不一样，有什么没了或有什么东西减了，这就不希望看到这个。 反正综合来说吧，这辆车应该在我们编辑部得分还是挺高的。 对，车是好车，尤其是不太在乎七座但要打空间的一种消费者。 对对对，就我没说嘛，那时候咱们几个不是讨论嘛，说如果必须在这个价位里让我选一辆 SUV， 我肯定首选就是冠道。 好，楼下的辆你先开走吧。 好嘞。 好，那今天咱们非时不可跟大家聊到这儿，如果关于冠道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向我们询问，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即可。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拜 拜。 给我一片蓝天，一轮初升的太阳，给我一片绿。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